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11号星期六，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雾，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摄氏度。 再来关注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7.1，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由北向南方向，南五环德茂桥到旧中桥由西向东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方向，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钱学森诞辰110周年，航天精神不断传承；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平谷区4个市重点工程全部开工； 天津市逐渐进入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和部分传染性疾病高发期； 河北张家口崇礼区主城区公共停车场改造建设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国际电讯，南非卫生部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可能致新冠二次感染风险增加。 英国卫生安全局称，奥密克戎将很快成为在英国传播的主要毒株。 文体方面的资讯，冰壶国家集训队奥运选拔赛战罢第3站。 冬奥小镇冰雪旅游季盛大开幕，游客体验精彩纷呈的冰雪娱乐项目。 129人物记，今天请听第5集，爱国青年宋黎。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2月11号是钱学森先生诞生110周年，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他是2弹1星元勋，他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是新中国航天科技的星空上一颗最闪亮的星。 10号，我国的长征系列火箭完成了第400次发射。从1979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一飞开始，长征系列火箭先后将700多个航天器送入太空，而中国航天这4个字以及很多航天专用词语都与钱学森有关。来听总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在钱学森提出航天一词之前，国内把航天器在大气层以外的航行、探测等活动称之为宇宙航行，简称宇航。1967年，钱学森在一次卫星方案论证会上首次提出了航天一词。钱老说，人类在地球大气层之内的飞行叫做航空，在地球大气层之外的飞行称为航天。从此，中国的空间探索活动就有了标准规范的专用名词。航天员这个称呼最早也是钱学森提出来的。1970年，中央批准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当时，国外一般称太空人或者宇航员。钱学森说，我们还是叫航天员好，因为我们有天、海、空的领域划分，这样称呼比较规范。更为重要的是，钱老创建的一整套完善的系统工程体系，深深影响着中国的航天事业。 钱老当年回国，开始 做航天，所以基本上航天是完全的一片空白，连你到底要做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啊，怎么从一步一步的把整个的框架先勾勒出来，制定一个蓝图和路线，一步一步怎么去做，这些战略性的决策可以说都是以钱老为主的这一批核心人员来这个铸就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计划就是根据钱老的系统工程思路一步步走到今天。1999年11月20号凌晨6点，中国的第一艘神舟试验飞船发射升空，此后我国陆续发射了12艘神舟飞船，先后突破多人多天太空飞行、太空出舱行走、空间交会对接等多项关键技术，为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奠定了基础。 钱老载人航天精神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型号任务、载人航天任务不断取得这个成功的一个秘诀。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12月11号，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12月3号，全国3到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报告的不良反应总体平稳，3到11岁报告的不良反应超过95%都属于一般反应，异常反应中多数属于过敏性皮疹，各年龄组报告严重异常反应发生率均在1/10以下，其中3到11岁组发生率低于成人和青少年。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11号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2月以来，我国新一轮疫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口岸城市及临近地区，疫情防控关键抓防，重点是守住国门，外防输入，重中之重是口岸。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口岸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毫不放松，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密织扎牢外防输入的防线，坚决把疫情堵在国门之外。 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介绍，内蒙古满洲里疫情的病毒基因测序分析显示，疫情是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与之前内蒙古的疫情没有关联。本次关联疫情首先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满洲里发现病例，随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内两个区旗、内蒙古通辽市、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黑龙江哈尔滨市、河北石家庄市和北京海淀区等地发现关联病例，共波及4省6市。目前满洲里当地疫情仍处于持续发展阶段，近日报告病例数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疫情发展走势还需要密切观察。 12月10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含8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1例，含20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14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8例。 11号0点至下午2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5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4例，现有确诊病例519例，治愈出院5例。 确诊病例519至524例均为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中呈阳性，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月11号0点到12点，新增密切接触者519人，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3292人。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 北京平谷区纳入2021年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共四个，分别是轨道交通平谷线、成平高速、妇幼保健院和京平公转铁综合物流枢纽产业园项目，目前都已实现开复工。 其中，妇幼保健院已完成二次结构施工，计划2022年完工。京平公转铁综合物流枢纽产业园项目已完成北京线段、河北线段、马房站段铁路改造。南北厂新建工程计划2023年完工。成平高速已启动土户降施工，计划2024年建成通车。轨道交通平谷线平谷段马马区间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33%， 计划2025年建成通车。另外，平谷区纳入市级每季度160新开工项目共计25个，都在规定时限内实现开工，开工率达 100%， 排名全市第一。 河北雄安新区紧紧抓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雄安这座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未来之城，正在向着建设成为妙不可言、心向往之的典范城市迈进。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冬日的雄安，重点民生工程雄东片区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现场，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在 A 单元安置房第二标段，33栋安置房、一所小学、一所幼儿园及配套设施主体已经完工，正在进行外立面装修扫尾和室内精装修。按照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紧紧围绕创造雄安质量和建设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这一要求，承建单位河北建工集团坚持把工程质量放在第一位，严把材料关、施工关、监理关层层压实责任落到实处。河北建工集团雄东片区 A 单元项目部书记赵彦兵： 严格把控每道工序的质量，精装修的每一处细节一定处理到位，精益求精，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努力打造标杆工程、精品工程和示范工程。 雄安商务服务中心是雄安新区首个标志性城市建筑群，定位在商务、金融、服务外包、自贸试验区相关产业，打造集总部经济和科技创新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区。今年十月份，已经竣工的第一标段会展中心迎来首秀，第四届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以此为主会场成功举办。目前，第二标段和第三标段工程正在抓紧建设。针对冬季室内施工现场温度不得低于-5度的标准，施工单位严格监测、精准把控。雄安商务服务中心第三标段工程部经理冯耀华： 达不到的话，就采用暖风机进行室内温度加热，而且把室内进行全封闭，每天都会巡查，上午两次，下午两次，有专人填查巡查记录表，以此来保证室内的温度。 今年以来，河北省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抓手，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加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助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行业级互联网平台是跨行业跨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河钢数字以物联网大数据平台为核心，以钢铁工业为出发点，服务涉钢产业和产业集群，逐步辐射其他行业，全力打造河北省钢铁产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沧州涉钢产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多个平台。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总监郝亮： 未来呢，落的是基于场景的投入，真正让工业互联网去给大家带来价值，成本的库存能不能降低，我的供应链能不能优化，最终形成一种生态，成为一个行业级的平台，去辐射更多的企业。 行业级工业互联网为整个行业数字化转型助力，而企业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企业级工业互联网，也让企业在智能化赛道上加速前进。在新奥动力科技廊坊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国内首套机器人自动化装配微燃机的工作站开始上线运行，这得益于企业对微燃机装配产线智能化的改造。新奥动力科技廊坊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郑国峰： 现在完成一套工件效率整体提高一倍，冷装工艺生产效率呢整体提高五倍，装配精度可以达到8微米。 新奥动力2018年在廊坊建设了国内首个微燃机智能制造基地，以数据驱动整个生产流程，实现整个车间数据的互联互通。目前已实现了自动输送物料、关键步骤自动装配的功能。新奥动力科技廊坊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俊波： 将结合 5G、大数据、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先进技术，将数字化从车间扩展到企业所有业务场景，实现企业整体的数字化转型，最终实现企业智能化。 记者10号从河北水利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河北省水利厅聚焦脱贫攻坚，保障供水安全，2020年底如期完成水利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贫困地区群众全部实现饮水安全，为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水利支撑和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马艳婷的报道。 农村饮水安全是实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内容。按照建得成、用得好、常受益的要求，我省统筹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协调推进工程建设与运行管护，全面解决贫困人口、异地扶贫搬迁人口、饮水型扶超标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河北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魏铁强： 十三五期间，全省1857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得到提高，7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全面解决，276万人告别了高佛水、苦咸水，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95.6%和94.6%，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水利目标任务。 为进一步提高农村供水保障率，改善供水水质，我省紧紧抓住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通水的机遇，统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城镇与农村饮水工程与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有计划的整体实施农村生活水源将水置换。到2022年底，南水北调受水区2872万农村人口将吃上优质饮江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饮水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供水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有的山区县农村供水工程存在散小多现象，部分工程水源不太稳定，有些村庄村内管网工程已建成使用20多年，存在跑冒滴漏问题。 十四五期间，以县域为单元，采取配套升级、联网并网、新改扩建和维修养护等综合措施，完善生产运行、水质检测、维修养护等各项制度，不断提升工程的管护水平。 河北张家口崇礼区主城区公共停车场改造建设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全部建成后将提供2000多个停车位。来听河北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在张家口市崇礼区水务局立体停车楼内，记者看到停车楼共有6层，分别是地下2层、地上4层，坡道路面均采用防滑设计，电梯设施以及消防设施正进入收尾阶段。张家口市崇礼区住建局建管办主任杨小龙： 从2020年开始，我区开始实施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工作，共分2期，全部建成后将给主城区提供2000多个停车位。我们1期停车场共建设4个公共停车场，共提供354个车位，2期共提供387个车位，还建设了7个临时停车场，提供是1200多个停车位。 据了解，崇礼区主城区公共停车场改造建设1期项目总占地面积8614.1平方米，铺装面积1.4万平方米，其中政府前广场、宾馆、交警队等点位的公共停车场已完工投入使用，水务局院停车楼年底将投入使用。2期停车场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14万平方米，建筑或铺装面积8063平方米，其中经贸局政府后院停车场已投入使用，香雪停车场将于明年5月份投入使用。此外，改造建设工程涉及的7个公共临时停车场目前也已全部完工投入使用。杨小龙： 极大的满足了 老百姓出行难、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停车场还有多种形式，有的是停车楼，有的是地库，还有地面停车场，极大地利用了土地的资源，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 进入冬季，天津市逐渐进入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和部分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期。专家提示，患儿出现患病症状时，家长应根据孩子自身情况正确处置。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避免接触传染源，减少患病几率。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在儿童医院呼吸科门诊，七岁的乐乐正在就诊。孩子的妈妈贾女士说，乐乐已经连续几天出现感冒症状，且不见好转。 周一早上起来的时候喉咙疼，然后第二天开始跟流鼻涕，还有打喷嚏，咳嗽就是今天刚开始的。 经诊断，乐乐患上呼吸道感染。接诊医生曹宇说，近几天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患儿比平时多了一倍。 症状一般就是咳嗽、嗓子疼，然后流鼻涕，就是幼儿园啊、小学生偏多一点。 据了解，每年从十月份开始，患呼吸系统疾病的患儿就会逐渐增多，一般到来年一月份进入最高峰。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郭伟说，家长应掌握初步的鉴别知识，如果孩子症状较轻，可在家自行调整，但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医。 这种比较剧烈高烧不退的，那么你如果超过三天还是没有见好，一定要及时就医。感冒啊，这种的流鼻涕啊，然后咳嗽啊，只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症状，可以多观察两天。不适的时候，饮食一定要清淡，最好是白水。 除了普通呼吸系统疾病外，水痘、诺如、腮腺炎等传染性疾病都是冬季儿童高发疾病。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室副主任医师高露说，不管是哪种传染病，都要及时控制传染源。 首先是家庭成员都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勤洗手、勤剪指甲，室内要经常的开窗通风，日常生活用品不要混用。如果医疗机构诊断为传染病的话，要第一时间的通知所在班级的老师做好登记，切记不能带病上学，等病愈隔离期满之后开具相应的这个证明再进行返校。 十号是中华骨髓库重启20周年。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当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位16岁的血液病患者送去新生的希望。他也成为天津本年度第37位生命接力者。至此，天津市年度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人数创历史新高。 中华骨髓库天津分库自2002年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明年将迎来20周年纪念日。截至12月10号，招募志愿捐献者已突破10万人份，累计捐献造血干细胞已达293例。 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社会民生方面的最新消息。大宝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视作衡量生态环境优劣的指示物种。近日，有多位北京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北京通州区台湖镇水南村一带每年都会飞来几只大宝在此越冬，但今年周边正在进行的地铁施工影响了大宝的栖息。同时，大家也对这一区域未来的规划表示了担忧。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12月10号上午，记者来到水南村大宝的栖息地附近探访。据现场值守的志愿者介绍，大宝们的栖息地共有4块农田，被一条东西向道路一分为二。北边的34号农田是大宝的主要栖息地，正在施工的地点就位于3号农田的东北角，目前已经开挖了一条东西向长约100米的沟渠，紧挨着这条沟的西南侧有一排芦苇丛。志愿者说，这里是大宝们日常的活动中心。 这就是大宝休息觅食的地方，所以就特别影响它。 12月8号，经过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协会志愿者们与地铁建设部门的沟通，施工已于12月9号暂停。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施工项目的负责单位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称，这里正在实施的是地铁停车场配套的排水管填埋工程。 地铁停车场的配套施工 最近这几天都不干活了，我们内部先定一下，施工之前会和爱鸟协会的人联系的。 眼前的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志愿者们了解到未来这里可能要建设一个湿地公园，对此他们表达了担忧。 你像大宝他需要农田，那你把它弄成大草坪，那他不会再在这儿待了。 记者也尝试向通州区园林局野生动物保护科了解情况，对方表示， 那个地方本来规划的是一个湿地公园，这是乡镇上早就规划了的。 记者致电属地台湖镇政府了解具体情况，对方表示这一区域今后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随后记者在北京市经济开发区官网中查询到了一份名为亦庄新城规划2017年至2035年的文件，其中国土空间规划分布图标注了大宝栖息地周边用地的属性组成较为复杂，主要是城镇建设用地。 日前，由天津市妇联、北京市妇联、河北省妇联共同举办的科技引领协同创新京津冀女性发展对话会在金云中央厨房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来自三地的业界专家、学者以及女性社会精英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新时期的发展机遇，从不同视角探讨如何以巾帼力量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助力女性抢抓机遇、迎战挑战、创新发展。 据了解，天津妇联协同政府职能部门将推出巾帼科技创新海河计划，通过政策措施为妇女创新创业和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三地女企业家、女科技工作者、广大创业女性积极参与协同发展，要保持战略定力，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转型契机，主动寻求创新突破着力点。 河北石家庄市政府新闻办10号举行发布会，介绍石家庄市基本医疗保险全民参保工作计划情况。明年石家庄市城乡居民医保待遇都有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张娜的报道。 截至11月底，石家庄市参加2022年度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到 777.02 万人，距离目标任务还有一定差距，石家庄市医保局正在持续安排推进。此外，明年起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待遇，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陈玉莲。 从2022年1月1日起，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待遇，将城乡居民门诊统筹起付线由200元降低为100元，让参保群众切实享受到更充分的医疗保障。 据介绍，石家庄市城镇职工基本医保个人缴费按照缴费基数的 2% 缴纳，用人单位按照缴费基数的 8% 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保2022年度个人缴费标准为320元，2021年度各级财政补贴标准为580元。参保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可以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大病保险等多种保障。陈玉莲。 参保人员因病住院医疗费可按规定比例进行报销，参保人员门诊就医可按照普通门诊、高血压和糖尿病门诊、慢病病种门诊、特病病种门诊相关规定报销医疗费用。各种医疗费的年度报销限额，城镇职工为65万元，城乡居民为50万元，能够大幅度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为了备战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带来的新一波疫情，防疫部门紧急准备了10000个房间，用于隔离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日本厚生劳动省官员说，新确诊的8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于上月28号至本月7号间由境外输入。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上述8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分别从纳米比亚、美国、莫桑比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入境日本。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这8名感染者抵达机场时均无症状。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最新政策，一旦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与感染者搭乘同一航班的所有乘客都将被认定为密切接触者，需在政府指定的隔离设施内接受14天健康监测。 英国媒体7号曝光首相府去年年底疑似举办圣诞聚会，违反当时的新冠防疫规定。首相约翰逊次日道歉，但未能平息事端。近日的2项民意调查中，他率领的保守党支持率均低于在野党工党。约翰逊持续承受党内外的压力。 英国独立电视台7号晚播出一段首相府职员去年12月22号拍摄的调侃视频。视频中，职员们模拟英国政府日常记者会一问一答，就几天前是否在首相府内办聚会开玩笑。当时英国正执行严格的防疫规定，禁止举办节庆聚会。 由于新冠疫情，2021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10号再次改为线上举行，诺贝尔奖颁奖晚宴被取消。瑞典王室成员、诺贝尔奖各奖项评选委员会评委以及300余名观众当天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出席线上颁奖仪式。诺贝尔奖得主此前已在各自国家获颁相关奖项，线上颁奖仪式播放了他们的领奖视频。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赫丁尔在致辞中说，持续的新冠疫情深刻影响着民众的生活，当前的挑战是建立对科学的信任，未来应以一种能够引起人类共鸣的方式来传播科学。12月10号是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都安排在这一天举行。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月10号，美国财政部以所谓侵犯人权为借口，将中国、俄罗斯、朝鲜、缅甸、孟加拉国5个国家的共15名个人及10个实体列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名单，其中有包括3名中国公民及多家中企。此外，美国财政部还将中国商汤科技有限公司列入所谓的涉军企业名单，实施投资限制。 这是商汤科技第二次遭受美国打压。2019年10月，美国商务部曾以所谓人权为由把商汤科技加入实体清单。当时与商汤科技一起被加入实体清单的中企还有大华科技、海康威视、科大讯飞、旷视科技等。这些企业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出口管制，也就是在没有美国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下，美国特定商品、技术或服务不得提供给这些企业。 另外，还有知情人士称，美国官员计划在本月讨论国防部的一项提议，以赌注允许另一家中国企业中芯国际购买美国关键技术的监管漏洞。美国媒体称，尽管此前已经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但中芯国际一直能够继续购买美国工具来制造芯片。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冰壶国家集训队奥运选拔赛10号在北京首钢园结束第3站的比赛，梅洁组和臧佳亮组分别获得4人和混双比赛的第一名。这次选拔赛共设6站，在2个赛场交替举行。根据赛程，下周第4站比赛将再度回到27场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 本次选拔赛是北京冬奥会前中国冰壶队伍参加的最后一次比赛。6站比赛结束后，将根据各队排名和队员个人表现选拔出最强阵容，代表中国征战北京冬奥会。 当地时间10号，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2021至2022赛季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中，中国选手高廷宇在男子500米第一次比赛中滑出33秒876的成绩，获得亚军。 在女子500米第一次比赛中，第七组外道出发的中国选手田瑞宁以37秒163的成绩获得第六名。在女子30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韩梅划出4分01秒421的成绩，位列第十二。 10号，北京冬奥组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交通、地理、住宿等领域的最新筹办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北京冬奥会期间如何保障涉奥人员顺利来华，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12月1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地理中心主任张良表示，冬奥组委会同民航部门确立了包机和临时航班为主、商业航班为辅的原则，努力为各方提供安全、有序、高效、便捷的抵离服务。 涉奥团组可自行组织包机或乘坐冬奥临时航班出入境，也可搭乘第一入境点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入境。涉奥人员来华14日前每日进行健康监测，来华14天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航班起飞前96小时需进行两次核酸检测，凭健康绿码登机，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后需完成海关健康申报的核验及体温监测，并完成核酸检测的采样。 交通保障方面，冬奥会、冬残奥会专用道湿化工作计划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明年1月21号到3月16号时间段内正式启用奥运专用道。在住宿保障方面，冬奥签约饭店由原来的103家优化为82家，其中72家需要闭环管理。同时，根据冬残奥会要求，加快推进无障碍客房改造，目前已完成所有无障碍改造任务。 10号，一则国际奥委会发布的消息震惊国内体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滑板、冲浪以及运动攀岩将进入28个初始比赛项目名单之列，而举重、拳击以及现代五项等将被排除在外。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北京时间12月10号，国际奥委会官方发布消息，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对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初步设立运动项目清单进行了讨论，清单中包括了滑板、攀岩和冲浪等28个项目，而传统项目举重、拳击和现代五项并没有在清单当中。但是国际奥委会官网进一步解释，这三个项目仍然有可能在2023年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被纳入其中，前提是相关的国际单项组织能够证明其各自的改革取得成效。到底是哪些问题呢？国际奥委会这样解释，国际拳击协会需要解决协会治理、财务透明以及裁判判罚等方面的问题，而国际举重联合会需要解决内部继任者管理以及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则需要确定马术和整体竞赛形式的替代方案，从而降低比赛的成本和复杂性，并且需要提高安全性以及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举重项目上拿到了7金1银。如果举重项目无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那么必将影响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绩。不过，举重项目是否能够离开奥运的原因也并非网友所猜想的。美国希望确保自己家门口的奥运会拿到金牌总数第一的阴谋论。举重界目前存在的兴奋剂问题以及国际举联的腐败问题多年来一直被外界诟病。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国际举联及其未来的领导者必须要增强项目对于规则的遵守，改变不良文化。 不久前，中国男篮在日本仙台世预赛第一窗口期两战均大胜日本队。中国男篮主教练杜峰10号在隔离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集结适应磨合的时间很短，全部对抗训练课只有5堂，不过两场比赛体现出球队不错的精神面貌和拼劲儿。 首场中国男篮以79比63击败日本队，第二场以106比73大胜。目前中国男篮正在广东清远隔离，杜峰表示隔离的环境和饮食标准都很好，房间内也准备了自行车、哑铃等器械，让球员可以在隔离期间保持好的训练。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12月10号，冰雪旅游季启动仪式在冬奥小镇延庆区张山营举办。市民不仅观看了精彩的开幕式，也在世界葡萄博览园体验到了异彩纷呈的冰雪娱乐项目。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李女士带着4岁的女儿洛瑶坐在气垫圈上，从雪坡上滑下来。这项名叫雪圈的冰雪娱乐项目吸引了不少大人和孩子排队体验， 说咱们这边有那个冰雪嘉年华那个开幕式，然后说带孩子过来看看，她特刺激下来。 洛瑶好玩吗？ 好玩。 离开雪圈场地，洛瑶又拉着妈妈去体验了旁边场地的挖掘机和旋转雪圈。在冬奥小镇张山营举办的冰雪旅游季启动仪式上，各类冰雪娱乐项目异彩纷呈，雪地坦克、雪地越野车也吸引了不少市民。 很刺激，很刺激，好玩，好玩，陪伴小孩来一起玩嘛。 好玩，就感觉要飞出去了。 举办冰雪嘉年华的世界葡萄博览园通过人工造雪华丽转变成冰雪场地。世界葡萄博览园副经理兰兰说道， 今年是我们第6届冰雪嘉年华了，那在前几年的基础之上呢，我们今年是打造这么几块区域，一个是体验区，造雪面积呢户外一共大概有4万平方米左右，为市民朋友提供将近20余个戏雪的体验项目。那冰场呢，我们有两块，一块呢主要是用于戏冰，还有一块呢大家可以来这里学习这个滑冰。第二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餐饮服务区，蔬菜呢都是来自于园区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绿色蔬菜。第三块区域呢就是我们的景观区，我们在园区呢打造几个网红打卡点，也是希望借助这些冰雪体验项目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冬奥会提前预热宣传。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人鼠之间》将被首次搬上中国戏剧舞台，下周四在鼓楼西剧场首演。这个创作于大萧条时期美国梦的故事，来源于孤独、悲哀、令人无能为力的现实，也讲述了梦想、拥有与失去。 这部经典小说曾经多次被搬上银幕与舞台，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百老汇改编的话剧作品。此次演出是这部经典作品首次出品制作成中文版，由曾经指导过鼓楼西经典话剧《丽南山的美人》的导演张彤指导，五位青年演员在剧中分别饰演9个角色，演出将持续到12月21号。 第二届蹦豆喜剧节全国喜剧精品云上演出季近期将在北方演艺集团方寸直播平台上线阿凡提、美发名家、开心茶楼三部话剧作品，均支持天津文汇卡购票。 12月24号，由青岛市话剧院海尔儿童艺术团演出的话剧阿凡提将在线上与观众见面。2022年1月8号、13号，由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演出的话剧《美发名家开心茶楼》将依次上线。 12月24号、25号，由马赫编剧、郭蔡雪导演的话剧《爱有来处》将亮相天津大剧院，通过一对青年夫妻的故事，带领观众探讨婚姻和生活的真谛。 话剧《爱有来处》是大戏东望2021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最佳剧目。这部剧讲述了民国时期女主人公李艳琴和医生易树安的曲折感情故事。《爱有来处》延续了前作《项链》的风格，搭建起质感十足的民国时期风格舞台，同时在话剧中融入原创音乐、舞蹈的元素。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2016年首播的电视纪录片《人间世》在豆瓣的评分高达9.7分，口碑极高。纪录电影《人间世》近日在北京举行《愿爱与勇气同行》定档看片会，导演监制陶涛、张琪、总制片人陈爽出席活动，并与现场观众分享电影创作理念及幕后故事。 据了解，电影《人间世》定于明年3月4号全国公映。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 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129人物记，今天请听第5集，爱国青年宋黎。 曾任中共辽宁省委顾问、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组长的宋黎，在1929年考入东北大学预科，加入了爱国团体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大学在沈阳的校舍被日军占领，并遭到了破坏，只能在北平勉强复课。此时的宋黎也踏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并在北平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2年初，受救国会派遣，宋黎和几名救国会成员秘密潜回东北，并到宽甸、通化等地筹划组织抗日武装。同年3月，在得知国际联盟派团调查918事变之后，宋黎等人奔走于沈阳、铁岭、开原等地，发动各界人士向调查团控告日军罪行，最终促使国联对伪满洲国不予承认。1934年初，宋黎返回北平，在东北大学复学。同年5月，宋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2月7日，按照中共北平临委决定，北平学联代表大会通过，在12月9日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到新华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请愿，表达人民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要求。12月9日凌晨，东北大学300多名学生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在总校大餐厅紧急集合，一致推举有斗争经验的宋黎为游行队伍总指挥。东北大学的学生队伍在新街口遭遇了军警布置的封锁线，便转向西四北大街行进。但当队伍行进到西四牌楼时，又遭到200-300名军警横加阻拦，并对学生们挥舞大棒和大刀。搏斗中，不少同学被军警打伤，队伍一时被阻断。此时，有同学掏出石灰包砸向军警脸上，同学们趁机冲破了封锁线。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冲出了军警的包围圈，在新华门前与东北大学学生会合，请愿的队伍扩大到了1-2000人。此时的新华门大门紧闭，前廊排列有持枪的武装军警，摩托车上架着机枪，杀气腾腾。各校学生高呼救亡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要求见何应钦。而何应钦此时早已躲到了别处。请愿队伍在新华门等到了当天中午，宋黎等学生代表见当局对于大家提出的主张和要求始终不予正面答复，便一致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并推举宋黎为总指挥。游行队伍从新华门出发，一路沿着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前进，准备最后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校门的学生加入到游行的行列，人数逐步增加到5-6000人。沿途的工人、教师、商贩、家庭主妇不断鼓掌喝彩，很多人争抢着学生们散发的传单。北平军政府以为学生们要去东交民巷冲击日本大使馆，便调集了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游行队伍派出代表与军警交涉，而军警竟用水龙对着学生队伍猛射，学生们的脸上、身上顿时挂上了一层薄冰。但学生们并没有退缩，而是迎着棍击、刀砍和水龙的喷射，勇敢地与军警搏斗。军警的冲杀声、学生的怒吼声、市民的咒骂声混成一片。这场巷战有30多名同学被捕，不少同学都受了伤， 激战过后的大街上，结冰的路面上，留下了爱国青年的斑斑血迹。当时有不少中外记者始终跟随着游行队伍，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129示威游行的鼓舞下，东北大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宋黎被选为常委。1936年12月9日前夕，党组织决定由东北民众救亡会、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联、西北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群众团体发起纪念129运动一周年的游行请愿行动，发动群众逼蒋抗日。当时宋黎是东救的党组成员兼武装部长，西救的党团副书记兼武装部长，直接参与了游行请愿活动的组织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9日上午，西安各校学生及群众近20000人步行到西北剿共总部，宋黎去张公馆请张学良与游行群众见面，促其表态。张学良表示，蒋委员长住在西安，他不便出面，另派人接见学生，并说，你们的学生运动不要影响了我的运动。学生们既没有见到张学良，又没有见到杨虎城，极为不满，情绪激昂。指挥部根据群众意愿，临时决定游行队伍进发临潼，向正在那里下榻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如临大敌，下令在通往临潼的灞桥一带布下重兵，对敢于冲过灞桥的学生格杀勿论。张学良担心学生们吃亏，亲自赶往东十里铺劝阻游行队伍，并向学生们保证，一星期之内一定用满意的事实答复大家的抗日要求。不出3天，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便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赴西安。宋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落实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昼夜奔忙，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您刚刚听到的是129人物记第五集，明天将播出第六集《青年李德伦》，敬请关注。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京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雾，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